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我是导盲犬，我不叫不闹不咬人，我是盲人的眼睛，请大家允许我出现在公共场合。当您遇到我时，请不要呼唤，不要拒绝，不要抚摸，不要喂食。 同在蓝天下，共有一个家。包容导盲犬，关爱盲人。带您遨游缤纷多彩的 CD 世界，带您畅享音乐的盛宴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7点19点播出 CD 博览。 欢迎收听 CD 博览，我是古月。今天为你带来的是 DG 唱片公司2008年为庆祝卡拉扬诞辰100周年特别推出的金色卡拉扬精选集。专辑里收录了卡拉扬指挥的很多老少皆宜的古典名曲，共2张 CD。 今天带来的是第二张，曲目有霍尔斯特的行星组曲中的火星，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很快的快板，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第二乐章广版，帕西贝尔卡农与基鲁，罗西尼的贼雀序曲，马斯涅的歌剧戴斯中的沉思，柴可夫斯基胡头夹子中的花之圆舞曲，苏佩的轻骑兵序曲，奥芬巴赫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中的船歌，斯梅塔纳的交响组曲我的祖国中的沃尔塔瓦河。

Thank you. Thank you.